难道尊重是生命的真理？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去逃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转二三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京广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东四。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京广桥到燕莎桥南北双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的北向南，以及大郊亭桥到四惠桥的南向北。另外在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北向南，东六环古城西桥到土城新桥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不畅路段。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于新春佳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一同在中秋节把酒言欢。成长，欢迎您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首先要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那教育面对面在今年中秋的3天假期当中，特别为您策划了情满中秋，诗意中华的特别节目。我们将在中国古典诗词中一起度过中秋。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将以品酒为主题，选择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与您一同品读。同时呢，我们还邀请到了来自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的孟子天、鲍杰、季承、张雅轩、王莽、李佳吉等6位同学为大家诵读这些经典篇目。好了，那在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开始之前，首先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全国首家无障碍服装研究中心落户北服，未来将建为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前沿高地。海淀举办首届中小学短道花滑比赛，目前全区已有四所中小学成立了花样滑冰队。首次夜间赏花在景山公园启动，中秋节当天闭园时间延迟至22时。以下是详细内容。北京服装学院无障碍服装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及融合与共享大美无障碍服装恳谈会日前在北服时尚产业创新园举行。未来学校将积极支持中心的发展，把中心建设成为多学科交叉的理论前沿高地，产学研有机结合的创新平台，开展社会公益教育的科普基地，展示残疾人时代风采的交流窗口。海淀区第一届中小学生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比赛22号在华兴辅食路冰上运动中心举行，共有来自37所中小学的175名选手参加。本次赛事包含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两个项目，目前全区已有4所中小学成立了花样滑冰队。海淀区首届中秋文化科技体验节中秋假期在五棵松中央广场拉开帷幕，海淀区的中小学艺术社团将登台表演舞狮、京剧、非遗咏诵、中国鼓、斗空竹等节目，家长可以通过海淀区文明办的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多个平台关注活动并免费抢票。景山公园节日期间启动了中轴色彩文化北京系列活动，其中新安装的夜晚照明设备可以实现首次夜间赏画。游客在山下欣赏完精美的书画作品之后，还可以到景山的万春亭欣赏一轮明月升上中轴线的独特景观。提醒各位家长，景山夜景照明时间为18时30分至20时30分，中秋节当天闭园时间延迟至22时。由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主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共北京市西城区委宣传部、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办公室承办的致敬时代经典留声改革开放40年及中国电影40年领读会22号在西城区缤纷剧场举行。本次领读会以改革开放40年国产电影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特别是18大以来的丰硕成果为线索，分为春天的故事、阳光路上、百花齐放、中国故事4个篇章，以10年为单元精细挑选改革开放40年来30多部经典电影的片段、台词和配乐，让百姓在高水准的专业人员带领下点燃阅读激情。我国古籍《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中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秋分之分为伴之意，意味着正式进入秋季。今天是秋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意想不到开讲了。秋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眼界大开，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锦超，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曾获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全国百家高中语文教师、全国4项全能高中语文教师、全国高中语文教改新星等荣誉称号，著有语文教育论集、论语说文、散文集、静斋随想录、静斋闲笔录，现为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且长素犹从之管在水中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宋代词人谢逸有一首小令叫《叠绛唇》，词的上片写道，精气秋分，风清露冷，秋期半，凉蝉光满，桂子飘香远。开头精气二字暗含秋意，万吹秋风，是清爽的秋风吹开了整个秋天。 平分了第三季的日子，这便是凉意四溢，情路半干半湿，将八月均分的日子。于是秋分到了，又是一年秋分至，分了秋季，分了八月，分了寒暑，也分了24小时，不偏不倚，让国人从这一天里感受到了古人用智慧留给我们的精准与科学。2000多年前的董仲舒曾这样说：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每年9月23日前后，季节轮转，秋分缓缓而至，送来清爽的空气，送来飘香的丹桂，送来肥美的蟹黄，送来繁盛的菊花。如果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满月之夜，仿佛可以听得到月宫中金蝉的鸣叫，听得到月宫中玉兔安静的呼吸，闻得到月宫中桂子的幽香，还有嫦娥遥远的微笑，让人间每一个抬头仰望的人暗自怦然。秋分就这样静静地在人间成就了美好的想象。秋分有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这是古人多年生活经验的总结。秋分成了雷雨天的分界，雷声渐渐从一年中的时光里逝去，不仅田雨变得安静，空气也变得干爽起来，而气温日渐下降，野外的虫子开始躲藏起来，它们似乎比城里的人更早地感受到了季节变化的影响。晴天增多，空中的云来去匆匆，雨滴渐远，河水渐浅，连草树的叶脉也渐渐干裂，一个和字道出了人们对干燥的某种预知。或许在忙碌的人的眼中，秋分还未曾进入他们的视野，然而安静、虫少、干燥已经让他们知道，先人提醒他们，是啊，秋分到了，我们也该抬头看看了，那轮明月似乎等了一年了。 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中秋节特别节目《情满中秋，诗意中华》，让我们一起把酒言欢。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于新春佳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一同在中秋节把酒言欢。欢迎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教育面对面今年中秋三天假期中，特别为您策划了《情满中秋，诗意中华》的特别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将以品酒为主题，选择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与您一同品读。李老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李老师哈，和我们一起来共度中秋哈，赏月饮酒。 对对， 那么古来的这个文人墨客哈，金樽对月即可挥洒妙笔情思哈，更何况是在这样的一个中秋满月之夜，如果少了酒，总觉得少了些许味道哈。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李老师一起来赏诗赏月品酒。 听众朋友们节日好。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文化史上，其实诗歌、美酒、节日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 对， 我把它叫做浪漫的组合。那么这种组合呢，其实体现出来的应该是我们人对于生活、对于命运，甚至于呢是对于我们前路的某一些思考。所以我把它叫做呢，这个它既是一种审美，也是一种传承，还是一种呢我们灵魂的升华。 哎，在所有的节日当中啊，我特别喜欢过中秋节，从小就特别喜欢过哈， 是 因为特别享受和家人一起团聚，共赏一轮明月的感觉。 对对对， 其实不仅仅是现在哈，从古至今，我们都面对着共同的一轮明月哈。 对， 那我们不妨今天穿越回古代，看看如果古人面对同一轮的中秋明月，有哪些别样的情愫呢？ 我们就从宋朝说起吧，因为作为中秋节真正意义上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节日呢，是从宋朝开始。那么我们要去理解宋代的文人怎么过中秋，宋代的百姓怎么过中秋，我觉得呢有两本书呢大概稍稍需要了解一点。一个呢是孟元老的《东京梦花录》，这本书记载了当时首都开封过中秋的情形。其中呢有三个句子我觉得很有意思。一叫贵家节事台县，名节征战酒楼玩月，私荒鼎沸。那么这三个句子告诉我们什么呢？一，这个节日它成为一个全民性的节日了，无论是贵家，无论是百姓都要过。第二个呢是过中秋，它有一个重要内容，那就是登高赏月，它和登高连在一起。哎，实际上呢就是说在中秋节赏月也是登高。第三个，它们一定是和夜月饮酒连在一起的。这就告诉我们他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二个呢是吴自牧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孟良录》。那么这本书里头呢，他也讲了人们怎样过中秋。那么这里头呢，他分了几个类，一个呢叫王孙公子富家巨士，他们怎么过；第二个呢就是那些有钱的这个人，他们怎么过；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怎么过，描述的特别好。尤其我觉着就对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这样讲的，说虽陋巷贫居之人，解一世酒，勉强迎欢，不肯虚度。那么这个句子看很好的写出，即便是无家可归的人，他也想着到了这一天我也得要庆贺。庆贺的方式是什么呢？饮酒。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前面那些王公贵族，还有那些有权他们的人们，就表现得更为突出了。那么老百姓都如此，所以我觉得呢在临安他们表现出来这种对于中秋的这种热爱、庆祝之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中秋清洁，这是我们最值得正式的内容。所以这个夜饮饮酒也就成为他们共有的一个话题了。 您看，像刚才您说的，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普通人家，甚至是连流落街头无家可归的人，都希望共赏那轮明月。 对对对， 体会这个佳节之情哈。其实在历朝历代哈，人们面对同一轮明月，既有欢喜又有忧。 对， 刚才我们说的是在中秋佳节那种欢喜之情，但是古人的忧思之情又是通过怎样借酒来体现的呢？ 对呀，就是说这个酒在文人笔下，他和一般人的饮酒呢所体现出最大不同，是他们用文字来传达对酒以及酒所折射出来的内心的一种体验。 借酒传情。 哎，对，借酒传情。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不妨呢去看一看我们北宋著名的大文人苏东坡，他是如何来谈论中秋和酒的故事的。苏东坡被贬到了黄州，这一年呢是一零 1980年的8月15日过的第一个中秋节。 嗯， 这中秋节呢，他写了一首著名的诗，这首诗呢叫做《西江月》。 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第18中学李佳吉同学为我们诵读苏轼的这首《西江月》。 西江月，苏轼。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夜来风叶已明朗，看去眉头鬓上。酒见长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那我把它叫做呢，独饮无醉感烟凉，就是说它是和我们所看到的在都城时候，在京城为官的时候所形成的特定的背景形成对比产生的落差，来体会世态的炎凉的。 嗯， 那么这首诗呢，就是通过在中秋节这个特定的场合啊，苏轼的酒量不大，他写了很多写酒的诗词，但是我们看到这个里头呢，他酒量不大，不大也倒罢了，更主要的是不大被贬来到这里，他自己饮酒还没醉， 没醉就特痛苦了， 对啊，这就我们就感觉到这内心的这种苦楚会有是多么的深重。 嗯， 哎，所以在古今词话当中呢，他给了这样一个说法，说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我特别喜欢这个独酌对于这个诗的理解。 嗯， 哎，为什么呢？我说它概括准确地体现了苏轼此诗此地在特定情境之下的那种感觉。酒戒与他的官位低是连在一起的，戒实际上呢不是说他的签的多少，而是说呢身份的高低了。 嗯， 哎，那么客少呢，他只不过是委婉的说法，他根本就无客，因为是独啊，哎，因为是独。所以这种文中所讲的孤光，也就不仅是空中的一轮孤月，更主要的还是地上这样一个孤寂的人。那么诗人一开始说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这恰好就是人世沧桑的这样一种悲极感叹，把这种感叹变成秋凉二字。这两个字既是写实又是虚笔。所谓写实，它就是我们所看到秋天气候特征，而所谓虚笔，它又包含着人生的哲理，人生的况味。所以它把这两个糅合在一起，秋风也好，秋夜也好，秋夜也罢，它是在明月照耀之下的那个空寂的长廊里，一声一声地击打着苏东坡此刻的受伤的心，堆积成了千古的愁绪。我把它叫做呢，瞬间掩白了他的两鬓。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如何去体会自己被贬之后的这一瞬间的呢？他说，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啊，凄然北望当然是望的东京汴梁，而这个时候他想，如果是在东京汴梁，那客不会少，哎，酒也不会戒。可是现在呢，因为自己的被贬，那么亲友呢避之不及，那么都躲他远远的，这样就造成什么呢？我只能是自己孤赏一轮明月。 嗯， 哎，所以这种孤寂呢，其实它不是个人的孤寂，他已经把一个事态变化过程当中文人那种独有的感觉写出来了。所以我说谁与这两个字儿，他确实是撕心裂肺的一种呐喊。啊，他既是无奈也是无望。啊，他心里边非常清楚。啊，月光常常被乌云遮盖，这是自然现象。可是他突然在这里能够意识到一个问题。哦，那么当我的命运发生变化的时候，其实等于呢我也是被乌云遮蔽了的样子。 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就连举杯的力气也没有，举杯的勇气也没有。所以我说他想象他那种情形可能是会颤颤巍巍的把举杯举起来，那么泪眼蒙蒙的向远方望去，他是醉了他是醒的，他是希望还是绝望，都恐怕是最容易让文人们相互之间通过文字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时候这杯戒酒醉了东坡，其实对了千古以来的读者， 可能我们现在在读起这首， 他是醒的，他是希望还是绝望，都恐怕是最容易让文人们相互之间通过文字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时候这杯戒酒醉了东坡，其实对了千古以来的读者， 可能我们现在在读起这首诗，后人可能会理解他的当时那种心境，但是当时是不被人理解的，因为这个是他被贬之后过的第一个中秋节，身边没有家人，也没有 恐怕是别人还无从能够感受到的。 嗯， 这是当一个人命运发生转变之后，那种苦楚只有自己才能理解， 这个就更悲了哈。 对， 我想借一番酒来消愁我的情愫，但是我还是醒着的，我喝不醉， 对， 所以这个就是苦上加苦，痛上加痛哈。 对对对， 那其实提起这个苏轼的中秋词，大家可能首先哈，第一个会想到的是他那首水调歌头， 水调歌头，对， 但是我们现在品读的苏轼的这首西江月，可能读起来情绪会显得非常的落寞，比如说这个思地之情、忧国之心、还有他的身世之感、与酒这样的一种东西交融在一起、可能是借酒消愁，愁更愁吧。 对对对对， 那其实说起这个水调歌头，今天李老师并没有为我们选择苏轼的，而是选择了宋代书画家米芾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品品米芾的酒是怎样一般的愁滋味。不要走开，一段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当时我们听着音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创维 OLED 电视，高端电视之甄选，三大科技，超强画质，临场音效，全时 AI， 无蓝光，最健康，呵护你和家人的眼睛。中国每卖两台 OLED， 其中就有一台是创维。 生活家地板境界系列，制成零甲醛，更能除甲醛。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立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转2-3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 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将和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一同在中秋节把酒言欢。欢迎继续回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那教育面对面今年中秋3天假期中，特别为您策划了情满中秋，诗意中华的特别节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北京市特级教师、北京市第18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将以品酒为主题，选择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与您一同品读。李老师您好。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一说起中秋诗词，大家可能首先会想到苏轼的《水调歌头》。今天李老师并没有为我们选择苏轼的，而是选择了宋代书画家米芾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品品米芾的酒是怎样一般的愁滋味。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市第18中学张雅轩同学为我们诵读米芾的《水调歌头·中秋》。 《水调歌头·中秋》，米芾。真声送风急，蟋蟀思高丘。我来对景，不学宋玉解悲愁。收拾凄凉心旷，吩咐尊中陵路，备觉不胜忧。自有多情处，明月挂南楼。唱襟怀，横玉笛，韵悠悠。青石良夜，借我此地捣金瓯。可爱一天风物，便以栏杆12。宇宙若平浮，醉困不知醒，七枕卧江流。 相比于苏轼，米芾的其实和苏轼有很多共性地方，共同的文人，共同的书画，这都是大家。但是在米芾的诗当中，我们感受到的和我们刚才读到的苏轼词的稍稍有一点差异。差异在哪呢？就是在米芾是把自己的喝醉了，是大醉的。所以我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匡饮成醉觉成怀呀。那么这样去理解它，其实反映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性情当中在不同处境之下的情况。所以人们评价米芾说他是一流人也， 啊，那么一流人可见呢，他是各个方面都是大家所公认的一个人啊。他的这首中秋词呢，他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他是物我相融的，他是寓意深远的。那么同篇以酒作为媒介，把一个癫狂之士的形象呈现在读者面前。如果我们会想，刚才我们读到的苏轼多多少少还有一些谨小慎微的意味在里头，那么这首诗里头呢就没有了， 完全放纵自我， 对，完全放纵自我。所以我觉得他就叫匡胤成醉，更主要的呢，他在醉了之后能够感受到最终的自己对现实的认识，完全超脱于现实，这就更难得了。他的上片呢，他是以酒来排解他的凄凉性况的，反而呢要被自己这种孤独困在其中。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最难的是什么呢？最难的应该是我如何从这个情境当中走出来，走出来。可是我们看到呢，这是很难去做到的，所以一开始他写到的《征声送风急，蟋蟀思高秋》，这个时候征声、风声、蟋蟀声，声声入耳。那么这个时候唤起的是什么？唤起的是凉意、寒意、思乡意，一以关情啊。就这两个句子把人那种特定情境之中声思连缀在一起，其实这个连缀在一起的根本还在于什么呢？还在于这个特定的情节，这个情节呢就是中秋。那么在这个时候人的这种悲秋突然上升到整个人生的一个悲叹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排解。但是他想呀，说过去的人们呢常常是悲秋，我对这样的场景呢就不再学宋玉解悲秋，我不想去学他了。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我们给人一种非常豁达的感觉，我怎么去不去学他了呢？所以读过之后让人觉得这心情呢就会好起来，心绪呢就会大振。可实际上呢，那些堆积起来的凄凉性况它放在哪儿呀？所以呢就用酒来盛它，放在酒中。那么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借酒浇愁，还是把它放在了酒中了，酒中了。那么把它放在酒中的时候，这个时候让酒这种感觉随酒意而去。所以这儿呢他写说收拾凄凉性况，吩咐尊重零路，说我把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放在酒中，放酒中，放酒中呢可是真正意义上却不能把它拿走，结果什么呢？倍觉不胜忧啊，可是加倍的是凄凉，加倍的苦楚，换言之并不能真正意义上的排遣。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又无法真的去排遣，所以他说自有多情处，明月挂南楼啊，抬头一看月亮升起来了，这月亮如铜镜一般挂在南楼，照着我自己，也照着我的苦痛，照着我的悲愁，把我全部的展现在了世界上。所以我们看就这种情形，他是要借酒要把这个愁情排解，实际上呢是做不到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做不到那怎么办？他说唱襟怀，横玉笛，韵已悠悠，自己呢在饮酒之后微醉的情况之下，那么唱字儿就是一个惆怅，而用酒无法排解，那什么呀，用音乐，所以呢叫横玉笛。那么悠悠笛声当中所传达出来的其实就是自己那种惆怅。那么这个过程到底会怎样，能把这个愁绪排解完吗？他说晴时凉夜，借我此地倒金瓯，我一边吹一边要饮酒，那么地上呢是散满的我的空酒，可是呢却无法真正意义上的 排解掉。 嗯， 于是他说，可爱一铁方物，便以栏杆十二宇宙入我平伏。这个时候应该是大醉了，醉到什么呢？抬头一看，可爱一铁方物，这一铁方物就是空中的星月。 嗯， 空中星月。于是他就在外边转来转去，便以栏杆十二来来回回在赏月，仿佛月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那么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我把自己和空中的月呢变成了一体，所谓的物我相融啊。于是他就想，宇宙若平浮，哎，这个时候偌大的宇宙仿佛就像是浮萍一样，水中的浮萍一样，哦，我一个小小的人和那偌大宇宙所形成对比，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一体。他才想到，原来酒把我所有的那些愁绪都带走了。所以他最后所讲到的，说醉困不知醒，嗯，那么这个不知醒并不是说不知醒真正意义上的不懂得醒，而是什么呢？把这种愁绪沉浸其中，不愿意醒。那不愿醒怎么样了呢？说七章卧江柳，因为卧江柳是这首诗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它呢在中国的诗词当中有很多人都写到这个。所谓卧江柳就是等于什么呢？做一个影视， 嗯， 影视。李白也曾经讲过，李白讲这个时候呢，他说人生在世不成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散发弄扁舟驾船而去，干什么去了呢？是想当一个影视。那么苏轼也写过，苏轼讲说小舟从此是江海寄余生，江海寄余生干什么呢？驾船而去，也是泛舟江湖的意思啊，所以做个影视。那么这个句子共同表达是文人在世事艰难过程当中要脱离城市，进入到另外一种生活境界的一种情形。这实际上呢就很好的把当时的情绪呢传达出来了。那么这个情绪传达源于什么呢？源于他的醉，而不是真正意义上醒。醒来之后怎么样不知道，但是呢醉使他产生这种感觉，使他能够暂时的把以往的痛苦忘掉。 年到中秋，举杯邀月，开宴赏花。我国古人重视中秋，仅次于新春佳节。中秋之际，人们举头望月，提笔赋诗，或者思念家乡亲友，或者感怀身世浮沉，又或者一边遐想着古老传说，一边沉醉于清朗明月。这种种怀想情思，全都融入那些关于中秋的诗词歌赋中。教育面对面中秋节特别策划，情满中秋，诗意中华，邀请京城语文名师和学生代表与您一同诵读和品鉴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佳句。今天我们将和北京市语文特级教师、北京市十八中学高中语文教师李锦超老师一同在中秋节把酒言欢。 其实有一颗入世的心，但是不得不去出世，这个痛苦确实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哈。 对对对， 都说自古逢秋悲寂寥。比如说我们再来读到这个米芾这首诗，深有感触的是蟋蟀思高秋，哎，这一点我感触颇深，因为每年到了这个夏末初秋，尤其是到夜里哈，听见这个蟋蟀的叫声，感受到外面凉凉的这个秋风，哎呀，感觉一下璀璨的夏天就这么过完了，秋天就来到了。 对，更主要他把这种过完的秋呀，因为是从诗经开始就用这个蟋蟀，蟋蟀作为一个意象表示秋，那么到了这个悲鸣的时候呢，就意味着生秋，意味着一种愁苦的到来。 其实听完李老师说完了这一番哈，我们再来细细的品味一下，他其中有一个意象是明月挂南楼，玉笛韵悠悠。其实读到这儿，我们今天说的是中秋赏月饮酒嘛，其实这个月是全篇唯一的一个月字嘛，啊，笛韵悠悠。其实读到这儿，我们今天说的是中秋赏月饮酒嘛，其实这个月是全篇唯一的一个月字嘛，唯一的一个月字却使人一下置身在整个银色的一个 苍茫的世界当中，清空而不致实。正如诗中所说的，不学宋玉解悲愁，其实这个也体现了米芾他一种独特的个性哈。 对 啊，特立独群，我不和大家一样，这个是不倒习前人诡谪的一种创新精神哈。 对对对。 所以这个宋朝的中秋酒我们品完了是这个味道的。那接下来李老师会带领我们继续穿越到哪个朝代呢？ 那么我们去看一看明朝的人是怎么过中秋。 好。 明朝的时候中秋节呢，就说跟我们北京的生活就更接近，就是我们共有一个首都嘛，所以这个时候在明朝人笔下呢也记录起来关于中秋节的时候一些习俗。其中有一本书呢叫如梦录，他在这本书呢就记载了民间过中秋的时候的一个情景。他说，至八月十五日中秋佳节，祭月光，家家牵设清供月饼、西瓜、素肴、果品、毛豆等类，请客饮酒，名曰西瓜会。 哎呦，太丰盛了，听得我都饿了。 对，最关键大家会想到呢，就这里头它祭月光，大家知道在宋代的作品当中它不祭月，没有祭，就是我们是赏月啊。那么到了明代时候呢，它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去赏，它是祭。那么祭呢就带着虔诚的行在里头，这个时候的月仿佛我们的神一样啊，所以到这一天要去祭的。而且祭呢最关键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看都是一种用素的菜肴去祭，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而且呢一定要请客饮酒，可见民间这个中秋节的习俗饮酒呢是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另外呢，就明朝有一个宦官，他写了一本书叫《酌中志》，这本书呢是很多这个喜欢民俗的人都会去读的。他记载的就是我们北京的过中秋节的情形。他这样讲，他说，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饼瓜果，后月上封箱后即大肆饮啖，多敬业使散息者。那么这里头有两个信息，一个呢它也是供月，第二个呢这儿有个大肆饮啖，那么就是说这一天一定要大吃大喝，一定要呢喝醉了，这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过了中秋节。所以我们说在明代的时候，我们北京地区呢这种祭月赏月饮酒相互呢赠送一些礼品，其实已经有了这样的习俗开始了。所以我们想呢，就是说作为民间的这种习俗会反映到我们这个文人之间他们如何来记载用诗歌来表达他们的情绪的。 那接下来既然是中秋佳节，我们看几首喜悦的诗一起来振奋一下。 对对对。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走进哪首诗人的诗呢？ 我们先来看一看顾寻的一首诗歌。 好。 这首诗呢叫新乡子赏桂。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市第十八中学王莽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诵读《行香子·赏桂》。 《行香子·赏桂》，顾寻。银汉云收，宝鼎相扶，喜相逢，共捣金瓯，笑谈金鼓，叠韵觥筹。正月初圆，花见土，酒新除，光满瀛洲，影落琼楼，况尊前，人物风流，情怀蕴藉，宾主相投，且对嫦娥，歌白咏，醉中秋。 我把这首诗呢叫做将欢乐进行到底，这跟前面我们的悲呢恰好是形成一个对照。这首诗写得特别好的就在于它是完全的一种欢乐。他在诗歌当中呢把中秋赏月和朋友一起饮酒庆祝中秋佳节变成一种呢特别快乐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呢其实我们知道今天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享受。所以我们可以看看这首诗歌。他说，银汉云收，宝鼎相扶，喜相逢， 共捣金瓯。那么这四个短句前面两个句子告诉我们，那银汉云收，天黑了，而且呢云也散了，这个时候家家都点起香烛来，然后呢这个表示是祭月，而不仅是时光美好，更主要喜相逢啊，我家来了朋友啊，这个喜字也就确定了这首诗歌的喜悦的基调啊，更主要的是和我一起能够饮酒了，它不再是孤品，孤品，这是最值得高兴的地方，所以他在上片当中一开头所写到晚霞散去，银河清澈，碧空净泻的情景，主人呢设下香鼎，然后烽烤香香烛，然后邀烛满月吐还。那么朋友到来时候呢，大家一通在宴席上饮酒，宾主举酒，共话相聚的喜悦。这样我们就回到中秋，更多的时候这种思念、思乡、亲友这种情，如果有人聚在一起，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一个美满的结局，所以他才乐，让他就乐，于是呢就各饮而欢，相互斟酒，觥筹交错。更重要的含在什么，他们有共同的情趣啊，这是很难得的，就是人相逢还是容易的，但是相逢之后有话可说是很难的， 这是知己啊， 对，是知己，所以才有了笑谈今古啊，这是最难得的，能够相互谈一些古今雅事，其乐融融。那么这个时候填诗正好知己相逢，笑对一轮圆月，仿佛能够闻得到月供当中桂花的芳香，天宇澄澈，筵席上是刚刚过滤出来的美酒，花着芬芳与酒着清香，天上人间主客同享，欢乐无限。那么这种场景自然也就成为什么呢，我们中秋节团圆的一个基本状态，乐是一个基调，团圆是他们的情绪，美也就全在其中了。那么下片开头呢用了一个满字，说光满瀛洲，这个满字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好在什么呢，我体会到的应该是月光的那种无私啊，那么任何一个地方它都会存在，所以呢才会叫满瀛洲，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会是如此。那么想来这个时候人间都能够在这种澄澈透明的美好月光之下，人们仰观空中一轮明月，大家共同目睹这一轮明月的时候所欣赏的那种感受，无论你是在同一个地方还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大家的情绪却是相同的，所以这是什么呢，这是月光给我们的，所以这满字写得特别好。然后影落青楼，那么这个里头这个琼字是月光照在楼上欣赏的情境，但是我个人觉得它更像什么呢，更像人的品格是透明的，楼是透明的，人是透明的，人的思想是透明的，情感是透明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呢那种春节也就自然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写得特别的好，就是这两个句子把人的这种对于月和人之间所构成的这种关系呢写了出来。然后他说况尊且人物风流，好在呀我们人物还是最值得去欣赏的，欣赏的。所以当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恐怕只能是相互之间举起杯来谈我们共有的话题，来共同祝愿，来共同的向往，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什么呢，我们共有形制之下的一种表达，所以我说这个时候的宴席呢也就成了什么呢，成了知己相逢的一种快乐。 你看诗中的一句话哈，对嫦娥歌白饮醉中秋哈，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满字儿，它写的特别好哈，月满满，看到这个满月，同时呢我们还能闻到这个桂花的这个香味儿，哎呀，这个境界真是太美了哈。 对对对， 您看有月有花，

那么这首诗歌呢，是写在明武宗正德二年，也就是我们公约1507年。这个时候正是宦官刘景当道的时候，此人呢郁郁不得志。在诗歌当中，表面看呢，它是一种豁达的，是旷达的这样一种情绪。实际上，我们如果仔细去读呢，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他满怀的心酸和对生世的悲叹。那么上篇开头一句我特别欣赏这句话，叫乾坤容我醉，风月放人心啊。我说乾坤容我醉，它境界扩大。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自作多情的方式，你怎么醉别人都不会管你，乾坤更不会管你。但是我们看一个容字，它告诉你我和宇宙仿佛是一体， 乾坤在我胸中、 对，所以他才会有乾坤容我醉的感受、这个醉字呢，当然写是饮酒的一种状态来了、可是我们看呢，后面三字叫放人仙，这告诉我为什么会醉了呢、因为是放人，是被贬谪的人，这个时候无事可干。 嗯， 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他醉，就像我们前面看到苏轼一样、一样的这种，苏轼醉到醉不了，我们看他这能醉了，是为什么呢？他能够感受得到他这种醉所体现出的意境来。 嗯， 这个时候酒醉往往可以把人的这种情绪呢调动出来，所以他的内心的痛苦呢也就借着醉意呢喷发而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伴着清风明月，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和人痛饮一场，酒入愁肠，所谓一天长啸斗间，这是写的豪气万丈的一句话。可是呢，这一声啸却能够使得牛斗之间穿来过往，然后呢拔出长剑来，借着醉意呢就舞起了剑。 这真的是喝醉了、 对，真是醉了、而且呢醉得让人觉得酣畅淋漓啊。所以在银色月光之下啊，宝剑的光气也写得越发的寒冷。这个时候僧人心中并不是特别的平静的，想起了自己借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失望之情呢溢于言表。谁管功名俩字，这两个功名俩字谁管啊？告诉你，我呢从此不再想这事儿了。于是呢就想退出城市来。这一点和苏轼的想法一样，苏轼没醉他清醒的意识到，所以苏轼在后来为什么屡次贬谪他心情会好起来呢？他看淡了。而我们看顾欣是这样，他很清楚，我在这里呢我醉了之后想我就从此不再去追求功名利禄了嘛，所以我就找一个平静的地方去过一个平凡的生活。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不得不向他的朋友讲述我为什么会这样呢。下篇写得非常清楚。十年前钻渡劫，待入关，治军事业。这很清楚，我刻苦读书干什么来着呢？就是为了能够成就事业。 嗯， 可是又没有这样的机会，没有这样的机遇了。所以呢才是这样。所以我们会想到他的这种一定要治军事业的这样一种精神，其实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在强调说，为什么他这是一种正气，即便醉了说一些醉话，但实际上呢他内心的那种正气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能够压得下去的。这是他最值得珍视的地方。所以他讲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刻苦读书想成就事业，可是现在我遇到的是红军的阶层当道，我无法借功立业，所以希望呢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那么这种安慰其实呢他不是与现实做出的妥协，不是他真正意义上的要表达出的实际上呢是我这种不甘心，不甘心。所以我说最重要的是这种正气不灭，他的辛酸悲苦是大家能够看得到能够体会出来，但实际上呢他说钟鼓笑心酸，为什么用笑字呢？就在于我能够正确的很好的去看待他，所以他的浩然之气是不会 想着说我随着什么争的吞咽的生活去打交道， 嗯， 是不会的。这就是成天的正气。 陈廷和米芾是一样的啊，明明是出世，却空有一颗入世的心，这酒是不得志的酒吧？ 对对对，不得志的酒、 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品酒，看看能不能品出其他的一种味道来。那接下来我们穿越到哪个朝代，哪位诗人杯中的酒呢？ 我们就来看一看秦超吧。秦超和明朝一样，定都于我们北京，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是看一看北京的人是怎么过中秋的。 好的。 富察敦崇呢，他写了一本书叫《冶京岁时记》，那么这里头关于这个中秋节呢，他有这么几个句子，我觉得值得去说一说。第一个，他说：“每届中秋，府地诸文皆以月饼、果品相馈赠。”现在我们会看到呢，在清朝，它更主要是什么呢？用月饼去相互作为礼品去赠送。 嗯， 这个文化习俗是流传至今的。第二呢，说至十五月元始，曾瓜果于庭以供月。那么在月子里边供月，我们前面所读到那些宋也好，明也好，他告诉你高台供月在哪儿没有？现在告诉你，我们是在月子当中去供月啊。这一点呢，也直到今天也是民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细节。 嗯。 然后供品当中呢，以毛豆、鸡冠花，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云散去，月出来，然后呢，传杯洗盏，儿女喧哗。正所谓佳节也。那么这句话里头有两个我觉得非常好的地方，一个叫传杯洗盏。传杯是干什么？饮酒啊，而且最主要是传字，那可见这饮酒一定是许多人。 嗯， 一个传字就把大家聚在一起那这个情形给描述出来了， 是感觉像一个大圆桌。 对对对，所以这是非常好的地方。而且儿女喧哗，你看热闹劲儿就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民间这种过中秋的情形反映在我们的文学作品，特别的诗歌当中呢，在清代大量的诗词当中呢，会找出很多来。 嗯， 我们在这儿呢也选择两个作品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好，接下来我们看的这个是一首非常精致的小令哈。 对，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鲍杰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诵读，孙在中的《望江南·中秋》。 望江南·中秋，清，孙在中，朗诵，北京市第十八中学鲍杰。中秋月，坐我影婆娑，一曲霓裳翻旧谱，几声玉笛渡新歌，争尽醉阎陀。 那么这个诗歌呢，我把它叫做赏月听曲儿醉中秋。听曲它是一种欣赏，它有人为我们演奏。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这是一种非常精致的一种中秋的生活了。跟我们所前面所看到，哪怕你是很有这个仪式感的，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看不出那种精致来，它的生活气势、生活气息呢，其实并不是很浓。 这个还有生活情调 在里面。对对对，生活情调在里头。他说：“中秋月，坐我影婆娑。”那么开头“中秋月”三个字儿，他告诉你题目就是中秋吗？但更主要要突出这月是中秋月。中秋月特点就是圆啊。那么这个圆也就成为它的一个属性。而坐我影婆娑这个句子，坐字是写我的动作，是我坐。我坐在哪儿呢？坐在婆娑影中。这婆娑影是最值得去我们去想的。就我们会想婆娑影是影子的状态。它是什么样的影子呢？是树的影子，可以是婆娑的；是楼的影子，是婆娑的。那么更主要是月光之下的树影、楼影、亭台、楼阁，所有的影子。而这个影子 最关键是婆娑是动着的， 嗯， 哎，他把这个动态写出来， 哎，这意境 我觉得这个特别的美啊， 是是， 哎，就你想一家如果坐在这里去望着月，而能够看得到微风之中， 嗯， 这些影子慢慢的在晃动，一杯酒，一桌菜，哪怕很简单，但是我们会想到这个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它是极强的生活气息。更主要的还不在这儿，这影子我个人觉得它应该包含着什么呢？包含着月亮当中那个桂树的影子。就我们去鉴赏这一首诗歌时，我们会想得到这影子它是诗写的月光之下的影子，但更主要能够唤起我们什么呢？哎，我们空中月亮当中的桂树，是大家想着吴刚砍着桂树啊， 嗯， 那桂树的树上的那个树是不是也在风中，像我这个时候看到的地上的那个树的影子也在晃动的呢？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想到这个影子天上地下啊，那么人和神他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结，仿佛我们就是一体。这种美其实我们想它不是一般意义上我们所能够看到的那个情景，那只有特别好的心情才会有呀， 嗯， 所以他写的是什么呢？写的人的这种非常好的心情之下所欣赏的美景 啊，哦，我觉得这个影字啊，写的真传神， 对对对，影子树影月光的影子，下面呢是听觉了。如果说前面婆娑影那只是视觉， 嗯， 下面一曲霓裳翻旧谱啊，那是欣赏音乐的。而这音乐呢，更主要这霓裳羽衣舞啊，这是唐代的名曲啊，你就会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个家庭当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对于生活的美满的状态的表达， 嗯， 哎，欣赏着霓裳羽衣舞，围坐在一起，听着这一曲子，看着空中的明月，举着酒杯，生活的美满圈在里边。下面说几声玉笛渡新歌，听完这个之后，然后是新歌，还有流行曲啊，也能够听得到，是笛声传来的。笛声是我们诗歌当中很常见的，古人很多人都会写到笛，写到笛声是写相思，这里头当然也包含这个意味的。那么我在这里可能是一家当中大家围坐在一起去过这个团圆的节日，可是突然想到还有不在场的，还有许多人可能是一家当中大家围坐在一起去过这个团圆的节日，可是突然想到还有不在场的，还有许多人家他们可能未必能够像我们一样团圆的，这笛声当中有包含着一种什么呢？那种对于普世关怀的情怀在里头， 嗯， 这是非常好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个才有了下面的曾经醉烟陀呀，烟陀脸变红了， 喝醉了， 喝醉了，哎，那么这个喝醉呢大概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高兴大家在一起喝醉了，第二个突然想到还有不在场的，还有其他人家可能不真正意义上不能像我们一样的，我们替他感到难过， 嗯，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孙在中的这个诗歌特别的有人的那种普通人的普世情怀，嗯， 其实李老师选的这么多诗里面哈，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首，因为无论是与再多的朋友知己相聚也好，都不如和家人团聚，所以说好酒应该与家人共饮， 嗯， 接下来我们要饮的这杯酒是否和孙在中的这杯酒有所不同呢？ 对，有一点区别的， 嗯， 但是醉是一样的，希望呢能够更多人去关注明清的诗词 啊， 特别是秦代的作品呢，有很多真实写得非常好。 嗯，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陆遥龄的这首写中秋的词，就是一首值得一读的诗歌。 接下来，请听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孟子天同学为我们带来的诵读《陆遥龄·水龙吟·中秋小集》。 水龙吟·中秋小集，烟家轩朴泉韵，陆遥龄，朗诵，北京市第十八中学孟子天。人间新构中秋，蓬瀛万顷玻璃榭， 微尘腻粉，晴岚尽破，清辉谁舍？纵酒高歌，献愁交错，众宾欢也。且停杯问月，广寒幽独，偷灵药，何为者？月舞长天沉璧，吹洞箫，正移灵下。灵风一曲，仰天长啸，任乎牛马。清星修宫，与楼共醉，尊空才罢。赋新题漫学，迎明耀，生词如亚。 我把它叫做高歌狂吟醉中秋啊。他说人皆星够中秋，蓬影万顷玻璃歇啊。那么一个够字是到达的意思啊，人皆刚到中秋， 嗯， 但是更关键是作者用一个新字来修饰这个够字， 嗯， 高兴了啊。所以我说这个新字其实呢就奠定了这首诗歌的喜悦的情基调， 嗯， 基调。那么在中秋时节，这是凉撑，那么加上美景，再加上有诸多好友的团聚， 嗯， 那么天时地利人和聚在一起，那一定是美好的， 嗯， 所以在这个时候自然呢就特别的高兴。而且呢他写到说围城泥粉，青蓝尽破，清辉谁舍啊。这里头有一个情境叫围城泥粉，那么站在高处的有一些美丽的女孩子在那儿赏月， 嗯， 就是我们在前面读的诗歌当中是没有的， 嗯， 那么这个时候他想在这个中秋节有一些打扮非常漂亮的女孩子站在高处在欣赏着中秋的月月， 嗯， 那么在美好之中她也既是一景也是景中的人。于是纵酒高歌，献愁交错，众宾欢也，这三个句子纵酒高歌，可见我们所有的人是如此的豪情满怀，所以才会是纵酒，而且是高歌，那么这高歌呢可能是我们也可能是歌者，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体现出是一种热闹， 嗯， 大家共通呢你我之间相互表达一种情感，所以说众宾欢也，大家都是高兴的。然后且听杯问月，广寒幽独，偷灵药为何者？这是写了一个典故啊，说这个时候我们所看到，停杯问月，举起杯来看空中月，问嫦娥，你为什么会离开人间，做一个升仙呢？啊，所以你投了这个长生不老药服下去，到了月宫之中，到了月宫中，你自己孤独的抱着一只兔子生活着，你哪如我们人间大家聚在一起的欢乐呀？他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民间的这种传说，孤独的抱着一只兔子生活着，你哪如我们人间大家聚在一起的欢乐呀？他把这种呢，就是说我们民间的这种传说和我们生活连在一起，更主要的它体现什么呢？我们应有的生活热情和生活情趣。 嗯， 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想的。那么他的下篇说啊，月舞长天沉璧，吹洞箫，正以灵下，是最后的余月。那么夜影将要结束的时候，月亮呢也逐渐的沉没在了深邃的夜空之中。这个时候诗人声思一动，说情不自禁的就拿起了洞箫，走至竹林之下的临风吹曲。苏轼曾经在《赤壁赋》当中写过类似的情境，客有吹洞箫者，那么其声无污染，这个箫声给人的感觉不像笛声，笛声的清脆，那么箫声呢写的低沉啊，低沉，所以我们看这个箫声就会有一种什么呢，低咽这种情绪在里头，低沉婉转的箫声在天宇之下呢回荡，那么这大家欢乐的宴会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都有种疲惫之感的时候，突然听到这个箫声，也再次为此 一怔，他忍不住仰天长啸啊，说临风一曲仰天长啸。这个长啸前面已经有过一次，但为什么会长啸了呢？就在情绪特别的亢奋的情况之下，然后发出这一声这个长鸣。那么这么多的文人，大家共同聚在一起，能有共同的话题，能有一样的情绪，直至酩酊大醉，杯盘狼藉，这个时候中秋似乎也就结束了。所以这个当我们到中秋节要结束的时候，他在想，这是文人的聚会啊，文人聚会是有文人特点的，什么样特点的呢？就会想到兰亭集序啊。兰亭序为什么会是在3月3日大家聚在一起，最后有了一个兰亭集出现，王羲之的序留下来，让人们记住了那样一个情景。他就想，我们在场的文人是不是也应该每人做一首诗歌，来表达一下我们此时此刻的特殊心情了呢？所以我说，这里似乎也就回到了永和九年的那一场醉一样，这种醉醉的让人感到是文人特有的情怀和情谊。 中秋好友团聚本来就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如果能有酒助兴的话，更是酣畅淋漓。 对对对，更主要的是这种酒中所体现出来的是我们人的一种思想、情绪，更是我们大家共有的一种追求。我们可能会有不一样的心情，但是我们会有一样的情绪在里头， 是 和一样的希望在里头。 古往今来，人们都离不开赏月饮酒。 对对对， 我们管这叫月饮哈，在月下独酌，或者是月下酣畅哈。那今天我们品诗饮酒的节目，我们一起跟随着李老师一起走进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意境，吃着月饼，再小酌几杯， 对对对， 真的是蛮美妙的。 对对对， 那也感谢今天李老师陪着我们大家一起。在中秋佳节赏月品诗饮酒，也再次祝福大家中秋节快乐。那么以上就是今天教育面对面情满中秋诗意中华的特别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邀请北师大二附中语文特级教师何杰，以感怀为主题，继续带您品读中华经典诗词作品。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已乘风归去，为功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手喝果蔬，快乐迎双节，参与活动赢多重好礼，快来关注微信公众号顺心牵手果蔬汁吧。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